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我是思培。因为今日节目调动的关系，所以六至八都会听到我思培的声音，而今日亦都准备了很多的好歌想送给你。咁啊，啱啱在前一日啦，咁又谂紧啊，究竟翻嚟播咩歌好嘅时候咧，先突然之间醒起，原来哇，眨下眼，2022年咯、哦，新一年，今集咧亦都系我自己啊第一集啦，喺新一年嘅时候做呢个直播节目啊，咁希望咧今日咧都同你有一个愉快嘅星期天啊！咁我谂咗好耐啊，究竟播咩歌好咧？首先咧为你带嚟嘅呢一首，我觉得啊真系好啱喺早上播嘅，有佢。弯弯的月亮，凉风。 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你我。 新年快乐啊！今年有咩新年愿望呢？相信都唔少都系身体健康啦。另外都希望你所有嘅愿望都梦想成真。 小船悠悠 接下来呢这一首歌曲呢曾经呢喺佢喺佢嘅有个人演唱会上面啦有讲过话呢佢可以用三首歌嚟讲出佢嘅爱情故事而呢一首呢就係、是、第一首啦一首呢非常之 sweet 嘅歌曲有佢呀。 月半弯倚于深宵晚风轻飘一张笑脸泛着半点的醉意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他安静到天晓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高飞会急速跳动说真需要你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陪你身边今晚让我靠着你的臂膀流露我热爱心底雪花人若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里面咧，千充满住甜蜜嘅歌词，感受到哇，啱啱爱上呢个人嘅时候嘅感觉。 夜已深，我心思思，你的风姿，只想你便是我的天使。未见半秒，便控制不了。 剛才聽到呢發夢的時候呢都諗住佢唔知你有冇試過真係鍾意一個人嘅時候呢真係發夢都夢到佢呢我真係有試過㗎所以呢一句歌詞係真㗎。接住落嚟呢一首歌亦都非常經典曾經呢記得呢最有印象嘅就係喺一個嘅籌款活動上面啦見佢表演呢不停咁樣升key。咁當然啦即係覺得呢一個版本係最好聽原版。刚刚听过咧，有张学友嘅《月半弯》，接住落嚟咧，送俾你有林忆莲嘅《依然》。 风吹我的衣襟，然后在浪花飞奔，终离身。这晚你偶然来，一起与我望海。你对我说。是否你的声音 过夜深，与你有过许多，跨过许多甜酸苦的脚步，潮和浪纵使足印，全依然心。 知道今日咧唔会特别接电话嘅关系啦，咁啊谂咗啦，啊两个钟头嘅节目啦，究竟播啲咩歌好咧？咁啊即刻谂啦，啊好希望咧用歌曲陪住你嘅呢两个钟咧，系可以拣一啲当我播嘅时候啦，自己都会好想唱，而听紧嘅你可能都会忍唔住好想唱嘅经典歌曲。跟住落嚟咧呢一首咧，我相信绝对系啊。但系咧，原来翻查资料咧，先知道原来佢系一首电影嘅插曲嚟啦。亦都做过电影嘅主题曲啦。不过啊，当我唱嘅时候学嘅时候咧，就觉得啊，首歌其实本身咧就已经自己咧变成咗一个 signature。问我，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 必清楚我，但求能够一日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 信息啦，好多嘅电话，知道啦，有好多嘅朋友，甚至系海外嘅朋友，亦都有支持紧我哋嘅、哦。咁所以咧，首先喺度啦，同大家讲声新年快乐，亦都多谢大家支持啊！希望咧大家都心想事成，梦想成真，最紧要系身体健康，万事都咁顺利啊！接住落嚟咧，亦都送一首祝福啦，同埋一首充满正能量嘅歌曲俾你，由人生满希望，希望你都会中意啦。小凤姐嘅歌曲。 看夕阳已茫茫，人生满风浪，前途在那方？满海飘荡，找不到岸。这夕阳。盼望明天再一样，前途在远方，要登彼岸，不必太彷徨，要努力求上进，就算得失无需较量，豪情万丈求向上，莫再回头望，看夕阳满盼望，人生满希望，前途在远方。看夕阳已茫茫，情海满风浪，情人在哪方？我天天在痴心盼望，爱共情何处是？如今太失望，情人在远方，爱的希望只恐太渺茫，愁与恨无再复记，旧爱深深留心上，柔情万丈。夕阳满盼望，何必太失望？无用泪满腔，信心坚强，悲哀化力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19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强制检测。因应一宗初步阳性个案，以及7宗可能与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的个案，有19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士亦都需要接受检测。19个指明地方包括工展会、大埔、南亚路德会、木恩中学、红磡香港体育馆、坑口社区会堂、北角渣华道街市等。内地三处疫情防控工作持续进行，陕西西安市近期每日新增病例大幅下降。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指出，社会面基本实现清零，但防控工作仍然处于关键时期。他在陕西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指出丝毫不能够掉以轻心，要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却不能让疫情出现反弹。另外，深圳市在密切接触者之中又发现一宗确诊，两个区域调整为中风险。天津市原定今日举行的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全部取消。巴基斯坦军方协助清理北部城市穆里山区路面积雪，协助营救车辆乘客。穆里近日持续大雪，吸引大量游客揸车前往当地观雪，但是多架汽车被大风雪围困。法新社报道，至少21人在汽车内死亡，相信部分是长时间暴露于低温之下，亦都不排除部分人在车厢内过度吸入车辆排放的废气，导致窒息。当局估计路面积雪一度超过 1.2 米，旁遮普已经宣布穆里附近成为灾区，促请民众远离。总理伊姆兰汗表示震惊，指大量人没有了解天气情况，涌到当地观雪，同史无前例的降雪，导致当局措手不及。法国体育部长被问及塞尔维亚网球员祖高域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参赛资格时，他表示不会受到影响。体育部长麦勒奇内是表示法国政府对于法网这么重大的活动有特殊防疫政策，到时类似祖高域的情况亦都可以入境，相信大型体育赛事进行时会有比赛时采用的安全气泡，确保即使没有接种疫苗人士亦都能够在安全情况之下参赛。不过他同时强调，最终决定还需要等到五月法网揭幕时的疫情。祖高域日前入境澳洲准备参加澳洲网球公开赛，边防人员以未能够出示有效证明为由将他扣押，法院将会在星期一决定是不是将他遣返。祖高域处境引起外界关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几日朝早清凉。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期间，用歌曲为你打气。用音乐团结大家，同心抗疫。 今聴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00至5:00，天空海阔发源号，身体健康，日本歌曲音乐特辑。 有人话尊重就是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是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是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皮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良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6:37，欢迎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我系思培。首先咧，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天气先。星期日有个好嘅天气，啊，个人都分外开心一啲噶。啊，今日咧就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1度，哇，都算冻，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展望咧，明日大致都系多云噶，咁啊跟住落嚟咧几日咧早上都系清凉嘅。咁如果你好似我一样啦，咁早已经起咗身或者准备要出去边度啦，咁咧就记住着多件衫啦。不过重要的就是当然要继续注意卫生和防疫，记住戴好口罩和多消毒洗手。跟住落嚟呢，呢一首歌曲呢最近都几红㗎，因为呢有一个嘅女孩子啦，就係、是、一个嘅歌唱比赛里面呢，就即电视台嘅歌唱比赛啦，就唱咗呢一首歌曲，令到佢呢又再次掀起一个热潮啊。有原版啊，送俾你呢有林珊珊嘅恋爱预告。早上听都啱 feel 啊！ 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时时醉了樱桃，人如熟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向月儿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 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这恋。 感受到咧嗰种嘅甜蜜同爱意，嗰种年轻嘅时候嘅喜欢人嘅感觉咧，慢慢咁渗出嚟。有时真系觉得咧，有爱咧呢个世界咧就会靓好多。唔一定系讲紧爱情嘅爱，可能系讲紧友情又得，亲情又得。总之觉得啊，记住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咧，唔好忘记其实咧身边有好多爱我哋嘅人。亦都讲咧啊，有时物质真系未必咁重要嘅，就好似接住落嚟嘅呢一首歌一样啊，有佢咧就会觉得呢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乜都称心满意，呢首我知道都好多听众中意噶，送俾你。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只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又照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沿途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 如果是啱的人的话，跟他一起呢，就算不是懂吃什么的山珍海味，不是吃一些很贵的东西，但是你都觉得呢，那些食物变得更加好味，分外地甜的。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呢？听着这首歌的时候，你又会不会想起哪一个呢？跟住呢，我觉得好多人呢啱睇完佢嘅演唱会。如果你冇嘅话，我就送呢首歌俾你，我自己都好鍾意啊，找对的人，张敬轩。 地方对年份错都遗憾，人海中心如足意印，却没法抱紧。日子对，名字错，不幸途尽几多光阴，不真便不真。谁要花一生寻偏冤近，那个散落的吻，已预约于这地球等。错的不管再美好，一个接一个也没有结果，方知海阔天高。耀眼的即使似瑰宝，但已经有别人拥抱。一早编好的情人早晚始终相识他迟了半秒，错过美妙心跳，你遇过的心动人吗？有生一天早找对了，是对的终于会碰到，是错的不管再美好，一个接一个也没有结果，知海阔天高。耀眼的即使似瑰宝，但已经有别人拥抱。一早编好的情人早晚始终会等到，空出的左手你荒废无名。错的再动人，前着错的难免透露，一个接一个也没有结果，方知海阔天高。是你的终于会碰到，别太早替未来苦恼，只差一点好时辰主角始终。 所有歌词咧都写得好好好靓，千祈唔好放弃希望。可能你仲系寻觅当中，或者你已经寻觅到。我觉得咧，虽然揾呢一个独一无二嘅人唔容易噶，不过亦都系因为你知道嗰个人一定会出现嘅，所以未揾到都唔需要担心。只要你保持住希望同乐观，佢总会出现嘅。跟住落嚟咧，呢首歌超正啊，几多年听都觉得咁正。是不是？How deep is your love? Bee Gees， 一齐唱啦。 When you rise in the morning sun, I feel you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数数手指呢，原来呢一首歌曲呢就好多年㗎啦。你估下几年？1977年嘅作品嚟㗎，哇，真係大过我。但係呢，有啲歌呢真係觉得係百听不厌㗎。即係无论呢你係过咗几多年都好啦，咁仍然呢係一首经典，亦都呢 keep 住啊唔同年代嘅人呢亦都会翻唱，而久不久呢亦都会喺一啲嘅电影里面啦又会再次听到呢啲嘅歌曲。所以每次听嘅时候呢都会觉得哇好舒服啦，每次听到嘅时候呢都係咁开心㗎。咁希望呢喺呢一节里面啦，大家呢可以俾满满嘅爱包围，感觉自己好像就来去到春天一样。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 温暖一点嘛，在寒冷的天气底下。今天仍然都有些冻的感觉，出门口记住穿多件衫啊。 春天花会开，鸟儿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爱，只有路灯它笑我呆。

距离棉兰市大约185公里，是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 多巴湖是因为火山喷发而形成，湖长100公里，阔30公里，最深处可以深达450几米，面积大约是1700平方公里。 多巴湖附近居民多数都是巴达克族人，他们住的船型长屋全部是用木材搭建，一粒铁钉都不需要用到的。 大门通常会以红色、黑色和白色为主要色调，分别代表血液、死亡和天堂。另外，他们都会在门口画一只壁虎，象征保护一家人的平安。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皮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凉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7:10。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一二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 我系思培，好开心啊！呢、一个星期天可以陪住你。咁每一个星期咧，我都会访问唔同嚟自印尼嘅朋友。咁啊，今日咧呢一位嘅学生朋友咧，佢系非常之有才华啦，而且咧亦都非常活泼嘅。不如听下佢系边个？佢系 Alisa， 思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又是香港大学读建筑就快毕业的 Alisa。 知你都做很多建筑研究的，你觉得香港的建筑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Hello， selamat pagi semuanya， nama saya Alisa， saya belajar arsitektur sudah tahun keempat di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Yang menarik di Hong Kong itu municipal service building， biasanya di banyak distrik ada satu bangunan di mana di lantai bawahnya itu adalah market atau pasar basah, dan di lantai atasnya itu sport center. Jadi bangunan seperti itu susah, tidak sering saya temukan dimanapun di Indonesia atau di negara-negara lain, dan itu sangat menarik bagaimana satu bangunan itu bisa mengakomodasi seluruh neighborhood atau semua kerumunan yang ada di distrik tersebut. 在香港他觉得最有趣的就是一栋大厦可以有多种用途，他说很多区都有一栋这样的大厦，最底的几层就是街市，上面就是体育馆或者图书馆。他说这样的建筑在印尼或者其他地方其实都不是很常见，所以他觉得非常有趣。除了上堂，那休息时间你多数会做些什么？ Selama di sini melakukan pelajaran arsitektur, jadi berhubungan banget sama city condition, apa yang terjadi di Hong Kong. Jadi sering banget pergi fotografi, street photography, terus main drone ke beberapa tempat, misalkan ke The Peak atau ke Tamar Park. Tempat-tempat seperti itu menarik banget karena especially Tamar Park, di mana kamu bisa bisa dapat dua sisi dari Kowloon sama sisi dari Hong Kong Island. Jadi skyline Hong Kongnya itu dapat banget. Tempat-tempat seperti itu menarik, dan fotografi street juga feel-nya dapat banget. Banyak banget neon signs, lampu-lampu, tempat-tempat seperti itu yang sangat-sangat meng-capture feel yang ada di Hong Kong. Alisa 話佢中意喺香港周圍影下相，影下啲街燈霓虹燈咁，或者去唔同地方，例如喺山頂、天馬公園度玩下航拍。嗱呢啲咧唔同嘅地方，佢都覺得各有特色。例如係天馬公園嗰邊啊，嗰度可以同時睇到九龍同港島嘅面貌。佢仲話香港天際線嗰邊真係好正噶。嗱，我知你咧平時好中意周圍發掘一下一啲新嘢玩嘅，咁最近有咩時興嘢玩可以介紹一下咧？ Yeah, recently, baru-baru ini cobain roller skating di roller skating rink. Menarik banget karena bawa kembali tahun 80-an di mana saya belum lahir. Jadi pas itu menceritakan ke orang tua, itu rasanya mereka juga jadi sangat-sangat tertarik. Mereka ingin kesini tapi kan nggak bisa karena sulit ya, karantina dan lain-lain. Jadi iya, itu sesuatu yang sangat menarik karena bawa kembali apa ide-ide dari sebelumnya kembali ke sini ya. Lifestyle baru. Sering juga ngelihat orang-orang di jalanan mulai roller skating. Mungkin dengan latihan bisa. 佢最近咧去咗室内溜冰场玩滚轴溜冰，佢觉得非常有趣啊，感觉好似翻翻去80年代咁样。嗰阵其实佢仲未出世噶，同埋佢最近咧亦都经常喺街上边咧见到有人玩滚轴溜冰啦。我身边咧亦都有一啲朋友玩紧啊，所以我都好有兴趣，希望可以试下。嗱 ，Alisa， 我知你咧平时得闲咧亦都会中意周围探索下香港，亦都发现咗香港好多有趣嘅事情。不如下一集同我哋分享多啲啊！今集多谢晒。Lisa, thank you. 接下来呢一首歌呢，我自己都是非常之喜欢的。咁啊，嚟自莫文蔚嘅歌曲咧，令人感觉到咧，好似充满住爱嘅感觉啊！ 书里走来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愿。 急速的城市底下，我相信要学习的其中一个课题就是不要那么急，所有东西都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因为他说慢慢会更加长久，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刚刚听过有慢慢喜欢你莫文蔚，接着下来不知道为什么、我脑里面找歌的时候会想起这首歌曲，虽然好像、最近年都比较少听一点，不过我自己都是喜欢的歌单之一，如果讲到爱情的话。 天空一片蔚蓝，清风添上了浪漫，心里那份柔情蜜意似海无限。在那遥远又意无意遇上，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

一想起你如此精细，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 张国荣，怪你过分美丽。我觉得美丽美丽啦，唔系净系讲紧外在嘅，可能都系内在嘅。 谁亦能喝一喝，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但别要选出色一个，耗尽气力去不可。怀念能躲一躲，力度与温度差不多，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折磨。已说走，一早已拼命退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分别完成在铜锣湾木星街十八号骏景台第一座、北角云景道五十号、富丽园 B 座，以及东涌日东街八号日东二村信日楼的强制检测行动，全部无人确诊。东涌日东二村信日楼1287人接受检测，政府派员到访大约399户，当中13户没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铜锣湾骏景台第一座大约185名居民接受检测，政府派员到访大约90户，大约10户是没人应门，包括是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者隔离的住户。至于北角富丽园 B 座，就有大约205名居民接受检测，当局派员到访大约80户，大约10户没人应门。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19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强制检测，因应一宗初步阳性个案以及7宗可能与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的个案，有19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士亦都需要接受检测。19个指明地方包括工展会、大埔南亚路德会、木恩中学、红磡香港体育馆、坑口社区会堂、北角渣华道街市等。惩教署在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制止一名在囚人士企图越押。事发在昨晚大约6:59，惩教人员带领这名22岁男性在囚人士由日间活动室返回囚仓。他突然向围墙方向的山坡位置奔跑，企图越押。惩教人员从后追截，迅速制服这名在囚人士。事件之中，那名在囚人士并没有受伤。两名惩教人员在追截期间脚部受伤，送院治理，事件交由警方处理。企图越押者患有精神病，以及因盗窃罪而被判入院刑。内地三处疫情防控工作持续进行，陕西西安市近期每日新增病例大幅下降。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指出，社会面基本实现清零，但是防控工作仍然处于关键时期。他在陕西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指出丝毫不能够掉以轻心，要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却不能让疫情出现反弹。另外，深圳市在密切接触者之中又发现一宗确诊，两个区域调整为中风险。天津市原定今日举行的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全部取消。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几日朝早清凉。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拍天男再拍逃狱电影，觉得今次拍摄的难度是？ 今次个策划咧系比上次深好多嘅，因为对我哋逃狱做得一次噶啦嘛，特训嗰啲会睇实我哋噶啦嘛，逃狱个计划又劲咗得啦，嗰啲 equipment 用咧又系升级嘅，所以每样嘢咧都比上一次更先进啊！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良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欢迎继续收听 Beautiful Sunday， 我是思培。哇，估唔到咧，咁多人都咁早起身啊！透过社交平台啦，同埋见到电话上面咧纷纷响起灯嘅时候咧，就知道诶，原来好多人同紧我哋一齐，好多人啊都起咗身噶啦噃。咁啊，唔知今日咧大家心情如何啦？咁希望咧刚刚播咗嘅呢啲嘅歌曲啦，亦都可以令你心情愉快咧。咁亦都希望啦吓，虽然咧今日冇特别接电话，咁但系咧亦都希望啦各位打嚟嘅朋友仔啦，亦都。所有人都愿望成真，个个都是身体健康，你想祝福的人亦都是天天都是幸福快乐开心的，亦都祝福啦今个月，哎，新一年了，知道有很多朋友亦都生日，亦都祝大家心想事成。接住落嚟咧，跟住呢一节咧系充满住正能量噶，亦都系我好喜欢嘅时段啦，好喜欢嘅歌曲啦。咁跟住落嚟咧呢一首歌咧，一开始虽然咧唔系一首叫做非常净系讲紧非常之正能量啦，佢系一首咧好特别嘅歌嚟噶。咁咧好舒服嘅，因为咧拣嚟嘅版本咧系我自己咧好中意嘅版本，曾经咧有好多人翻唱过嘅，咁啊亦都喺唔同嘅电影里边啦，有使用过呢一首歌曲嘅，究竟系咩歌咧？一齐听一下，听完你都会觉得非常舒服噶。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有小野丽莎嘅版本，一齐享受一下。希望咧呢一首歌曲咧，亦都为你带嚟一个美丽的星期天。

见到个温度咧开始慢慢回升少少啦，而家系十七度，相对湿度81%。啱啱听过咧，有 Fiona Fong 嘅《阳光雨》，好开心啊！因为咧，头先喺社交平台上边咧，亦听到咧，有睇到啦，有唔少嘅朋友咧啊，讲个早晨啦，亦都咧有啲朋友咧同我讲话啊，播到个歌曲咧，好鼓励到佢。咁啊，希望咧呢啲嘅歌曲咧，可以俾到一啲嘅力量，俾到一啲嘅力量，大家可以听完之后咧，首先最紧要系简单，心情愉快啦。如果可以令到你今日更加有力量嘅话，就更加好啦。有时咧觉得攰唔紧要噶，都好正常噶。或者我哋今日就俾大家俾自己休息一下，只做一件事，俾你谂下系咩事啦。佢咧就话今天只做一件事，发觉这世界永远太少空间，你又听下系咩？因此花一天支配一切时间，发觉这世界永远太晒心机。因此花一天思索一切道理，消失太快，捉得到太少。因此花一天感觉一切是爱，茫茫人海，或有几多漂泊与掩盖，人人寻找爱，或有几多争斗与比赛，越觉得剩低几多的爱，慢慢地合作心思，静静地同床午睡，再发现岁月换来几次淹满几多亲爱，有各样劫灾和充满意外，因此我要努力继续能恋爱，慢慢地迈向听朝，静静地怀念昨日，再决定今天只要相信爱。宇宙文散开，换青春归来，因此我喜欢花一天，感觉一切是爱。这世界永远太小心刻，因此花一天改变一切习惯，发觉这世界永远太多翘蹊，因此花一天拥有一切运气，消失太快，捉得到太少，因此花一天感觉一切是爱，茫茫人海，或有几多漂泊与掩盖，人人寻找爱，或有几多争斗与比赛，越觉得剩低几多未变的爱。慢慢地合唱 K 歌，静静地同游网上，再发现岁月换来几次淹满几多亲爱，有各样劫灾和充满意外，因此我要努力继续能恋爱，慢慢地迈向听朝，静静地怀念昨日，再决定今天只要相信爱。要皱纹散开，换青春归来，因此我喜欢花一天，感觉一切是爱。Ooh, yeah, 喜欢花一天，跟你一切是爱。 今天只做一件事，陈奕迅。早前咧睇咗一套电影，系关于佢，关于我哋香港嘅呢一位咁传奇嘅女歌手，所以咧之后就好想拣一首歌播俾大家听，非常之充满力量。有妹姐嘅《Stand By Me》， 任报章杂志话我多失意，话我心里满空虚很多次， 但我心若失意，只想你知，开解我，令我可以获得你心 stand by。为你歌唱这一首 Stand by me， 能令我振翅千亿次，这来与子真披上无意，愿你倾听一生 Stand by me， 期望 错嘅话咧，呢首歌曲咧亦都喺嗰套嘅电影里边有听翻啦。睇完之后咧，真系觉得啊，要好好地将佢嘅经典金曲咧，全部要再听一次先至够喉。接住落嚟咧，呢一首歌曲咧，亦都陪住我过咗唔同嘅时间。有郑中基《晴天、阴天、雨天》。 感觉都收起，只得我。在梦里欣赏你，那次我于餐厅的一个否看你这么如亲你，我是在无比的福气。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烦扰完美，做梦也都因你。晴天、阴天、雨天，我在何地亦都会等你。如果不及你意气，才是我运气。 丑看你这么远，亲你我是错，没比你好奇。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烦扰愿你做梦也都因你。晴天阴天雨天，我在何地亦都会等你，如果不及你意气才是我运气。 今日时间差不多了，最后一首送给你的歌曲呢都是有天气的字眼的，有方浩文 Rubber Band 的终于好天气，亦都希望你听完这首歌之后呢会有好心情，希望你今日有一个美丽的星期天。在这里跟你说声拜拜。 即使今天无情的风雪凛冽尽激着，即使这一场寒冬仿似没完没了，这一分钟无穷的抖震发现双手僵了。 即使今晚全城的灯彩也没法闪耀，即使漆黑做囚惊弓鸟错乱地叫，这一分钟人们都胆怯，践踏中又吓了。 在这片。